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请您欣赏一场在崇文区文化馆举行的全唐八角鼓演出的实况录音。担任演出主持人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曲艺杂家崔启先生。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非常高兴啊，各位嘉宾能够欢聚在崇文区文化馆啊，来欣赏我们这台全唐八角鼓的演出。这个为什么叫全唐八角鼓呢？我得做一点说明。这个说来有历史了啊，这是清朝的事情。清朝呢，乾隆年间，阿桂率兵攻打大金川、小金川，德胜班师回朝。这个士兵啊，唱着德胜歌，正所谓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啊，就诞生了我们常说的单弦的一部分叫插曲儿。唱的最好的一个人呢，姓保，名恒，字小叉，叫保小叉。后来呢，这个皇上高兴，因为打了胜仗了嘛，龙颜大悦，啊，命令这个长一司。制作乐器就造了一个八角鼓，八角形的一个鼓，这鼓呢象征着八旗啊，又代表着曲艺的各种演唱形式，叫吹打弹拉说学逗唱。这个八角鼓除了代表鼓之外，还代表着这个一整台的曲艺晚会，所以叫全唐八角鼓啊，什么节目都有，后来发展成为十样杂耍。那么也就是说，八角鼓或者全唐八角鼓是一个曲艺晚会的代名词。我们今天呢，把它展示给各位。演员呢，有的恢复了过去的传统的表演形式啊，穿上清代的服装啊，词儿呢也是传统的曲目啊。但是呢，我们不光一味的追求这个复古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不断的创新啊，力争做到与时俱进，让这种传统的形式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今天演出的呢是北京创世纪说唱艺术中心，啊，演员呢既有专业的，又有业余的，我们就想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有大家熟悉的艺术家，由他们来领衔主演，带动一些业余的曲艺爱好者加盟进来，啊，展现一个新的演出的模式。今天来了各位的领导，各位嘉宾，在此呢，我代表全体演员。啊，和我们这个演出的中心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谢谢。在座的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闽南阳先生，他呢，非常高兴参加我们今天这个专场演出，而且呢，他来也没空手啊，带了一张，啊，不是支票啊，带了一张他的大作啊，他为我们这个演出挥毫泼墨啊，写了一幅字。我们请米先生呢现场展示一下，啊，请我们的艺术顾问、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赵宇明老师呢来接受啊米南阳先生的馈赠。好，这叫和声叠韵，和声叠韵啊，说明我们的演唱呢清音雅韵啊，能够奏出美好的和谐之声啊，对创建当前的和谐社会是有一定的作用。啊，我们谢谢米先生，谢谢您。好，好，请您落座。下面呢，我们的演出就开始。首先呢，就是在全唐八角鼓里边最常见的一种叫牌子曲连唱啊，这种形式呢很像现在的我们的单弦连唱啊，就是几位演员都是清代的装束啊，这个一会儿他们一上台，我们就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 这些演员呢，有的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曲艺形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赵玉明老师、马增慧老师的指导下啊，排成了这个节目啊，还请各位领导呢给予这个批评指导啊。他们将要献给大家的这个唱段叫《大春景》啊，是单弦的一种，叫腰节，曲头曲尾当间加几个牌子，旋律性非常强啊。为大家演唱的是陈秀敏、奚婉英、张雅君啊、王淑萍、郭淑芬，还有一位叫张丽梅。担任伴奏的几位琴师是李建书、李岩、孙志成、刘锡川。好，我们请我们几位佳丽闪亮登场。好， 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儿啊，叫与时俱进。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呢，任何的艺术形式从它诞生那天起啊，就没离开过这个变革啊，就不断发展跟着时代。你比如说吧，过去的传统曲艺形式有一种形式叫梅花大鼓，后来呢群仙共乐票房，在民国初年有个老艺人叫王显廷，他为了吸引观众的这个情趣，创造了下面我们将展现的这种形式叫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呢，实际唱的就是梅花大鼓，寒灯呢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啊，为了添一点彩儿，我们请著名的演员温淑平为大家做精彩的展示。好，寒灯大鼓在演唱的时候呢，演员利用一个小棍儿，把这个小棍儿呢横在口中啊，用牙咬住了，做成一个架子，架子上呢架上三支蜡烛啊，把蜡烛点燃，这个就是灯。唱的时候呢要做到蜡烛不倒，灯不灭，展现了演员的基本功，同时给您以视觉和听觉美的艺术享受啊。今天呢唱这个这段曲目呢，也是大家熟悉的传统段子，叫黛玉悲秋。演员韩灯来演唱，口不能张，齿不能起，还要把字唱清楚，力求做到字正腔圆啊，给大家听觉和视觉美的艺术享受。担任伴奏的是著名弦师孙红艳、李建书。好，我们欣赏温淑平的精彩演唱。Thank you. 在提到相声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相声的创始人是张三禄，啊，也有一种说法，说创始人是朱绍文，啊，不是张三禄。为什么有这种争议呢？因为虽然张三禄要先于朱绍文，但是有人说呢，张三禄不能算，他是唱全唐八角鼓的，他不是正宗的相声。那么全唐八角鼓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全唐八角鼓里边有一种形式就叫逗哏，啊，我看过一个老节目单，啊，其中有啊，这个连唱，有牌子曲，有十步弦，有发四弦，有双簧，有一种形式就叫逗哏，啊，可见呢，这种形式我们可以推断，它就是相声的前身。王珏先生说呢，这种形式对相声至少有直接的啊，很这个深的影响，所以呢。在全唐八角鼓里边，我们现在呢，就不知道当初这个张三禄是怎么逗的哏，我们不妨呢就用相声的形式来展示。下边呢，我们就请朋友们欣赏由傅振江、傅朝光表演的相声《算命》。 首先，向各位贵宾、来宾和朋友们表示晚上好。我们俩往这儿一站呢，刚才主持人说相声， 对， 其实在这个全唐八角鼓里边它叫哄哏。 哦，为什么叫哄哏呢？ 就是两个人呢在这儿逗哏。 哦， 哎，为什么又叫相声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全唐八角鼓啊，它包括说学逗唱， 哦， 吹打弹拉变，嘉庆皇上一死，断国孝， 对， 一切响器不准动了。 嗯， 有一位全唐八角鼓的逗哏演员，就是哄哏的。 哦，哄哏的 叫张三禄， 那可是一位 没饭辙了，走入了民间，就用他的说学逗唱来演出。 哦，不懂就响器吗？ 哎，靠他的面部表情啊，跟他的声音，他起个名字叫相声。 哦，从此这就有相声。 哎，他是从全唐八角鼓里边独立出来的。 啊， 今天我们两个给大家呈演的这段呢叫算命。 算命，算命。 这段相声呢也是全唐八角鼓里边的一个保留节目。 嗯， 光绪年间有一位八角鼓演员， 谁呀？ 当时很有名啊，叫德寿山。 哦， 这位老先生就擅长演这个算命。 嗯， 今天我们两个是原汁原味的给他搬出来展示给大家。 这算命是怎么回事啊？ 这算命，算命就是啊， 啊， 这算命他 怎么当的事？ 就是算命。 哎，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我说完了你就知道了。 哦， 就是啊，揭露用算命的手段怎么骗人的钱财。 对， 这种事儿我见过。 是吗？ 啊，前些年在天桥 啊， 我就看见一个，这人呢有六七十岁， 哦， 胡子邋遢， 嗯， 正赶上三九天， 嚯，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那天就冷。他呢穿了一个破喇叭大褂， 啊， 脚底下两只片鞋， 单鞋就是， 嗯，头了还摆一块布，写着仨字， 什么字儿？ 算灵卦。 哦，算灵卦， 给他冻得直跺脚。 什么模样啊？您瞅给冻的。 算灵卦，算灵卦，求财问喜，算灵卦，嚷了半天，一人过去没有。 那是， 后来打那边过来一位，跟他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呀？ 把我给逗乐了。 哦， 什么先生？您先甭跟我们算了，您算的哪儿暖和，您上哪儿吧。 嗨，这是 的， 可不是吗？ 还有一种算命的。 什么？ 这种算命的呢是盲人。 哦，瞎子。 哎，这个算命的可厉害。 怎么呢？ 哎，不管遇到谁他就能把你的钱给骗过去。 那您说的太绝对。 怎么？ 他是没碰上我。 碰上你呢？ 我跟他说，我呀是铁公鸡磁仙好翡翠耗子琉璃猫。 你太自信了。 我告诉你，我是一毛不拔。 哦， 我还有一外号， 叫什么呀？ 钱锈。 这什么意思？ 就是这钱呢，到我兜里啊，它能长了锈，它就不流通了。 你这话有点吹。 不吹，我跟 你说，我告诉你，你是没碰见那个瞎子算命的。 哎，咱甭抬杠，你把他找来， 我把他叫来。我上哪儿叫去？ 可不是吗？你不叫就 这样， 怎么办？ 你还甭抬杠， 那怎么办啊？ 我没地方给你找去，今天我就学一回瞎子算命 啊！您就学一回瞎子算命， 你看我怎么把你钱给骗过来？ 那我就不相信这个。 你还甭吹，你在这等着。 哎，我等着。您要干嘛？ 我去化化妆。 啊，您还化化妆？ 瞎子算命，他有他的道具啊。 哦、还有道具。 拿一个小铜锣，一边走一边敲，还嘴里头一边唱、 哦，还得一边唱。 哎，我给你学学。 那您化化妆去吧。中外，您啊，甭听他吹，这算命都是骗人的。没有真的，您琢磨琢磨，他要真灵，他干嘛不跟家里算算那多少号能中500万呢？您说是不是呢？这个没有真的，所以说啊，他从我这兜里蒙不出钱去，怎么可能呢？您琢磨琢磨。再说了，我也是说相声的。哎，还真来了， 当，秋才闻西来占算。月亮高的问星人呐、啊，当当， 先生别走了， 怎么了？ 前面有堵墙。 哦，有堵墙啊！ 哎， 我早就算出来了，我打这边走， 这边挖沟呢。 我打这边走， 那边有汽车。 那我往那后头走， 那边有井。 我怎么进来的？这是谁拿我开玩笑呢？ 我找您有点事儿。 找我妈事儿啊？ 我找您算命。 几谁算命啊？ 给我算命啊。 哦，给你算命。 哎， 你还有命啊？ 哎，有命。 有命不怕家乡远呢。 这是怎么说话呢？ 在哪里算啊？ 上我家里去算。 哦，到你家里啊？ 哎， 你还有家呀？ 哎，当然有家了。 有家你怎么不扛出来呢？ 我扛家带锁呀。 你家在哪里呢？ 我领着您啊。您把马鞍给我。 哦，谢谢你。 走走走走走，迈门槛儿， 哎， 进大门，来，转影壁，走走走，上二门，转厅堂，来， 到了。哎呀，你住这个地方挺深的呀。 那是啊，深宅大院嘛。 哎呀，你着了火还不好跑呢。 哎，你盼我点好成不成啊？ 在哪里算啊？ 就在这儿算。我呀给您拿把椅子去、 啊、 您坐这儿算啊。 好好好，谢谢谢谢。 来来，我给您拿椅子来了。 在哪里？ 在这儿呢、 哦、 您坐这儿。哎，您坐这儿踏踏实实的。 哎呀，我好好的谢谢你呀、啊、 那倒用不着。 要没有你，我还真找不到你的家呀。 那是啊， 你这个人心眼太好了。 嗯， 你对我这点恩情啊 啊， 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了。 我也没让你报答， 下辈子我一定报答你。 那下辈子你怎么报答呀？ 你下了我再领着你。 哎，没听说过。 给谁算呢？ 给我算呢。 算多大岁数的呀？ 我算个33的。 33 啊？ 算个34的吧。 我34，我算它干什么呀？我算33的。 算个32的。 我今年33，我算32的干什么呀？ 这个33的词还没背会呢。 哦，跑这儿现背书来呀、 啊？哦，试试看，试试看。夸的灵夸，里的灵能夸，夸的灵夸，里的灵能夸。33岁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属何马的呀？你是属蛤蟆的呀？ 属蛤蟆的？ 啊， 那叫属什么的？ 弟，你是属蛤蟆的呀？ 怎么还属蛤蟆？对对，我，哎，我属什么的？你得给我算呢。 哦，那今天算还不好算吗？你是这个33啊、哦？ 对呀、啊， 你是33，30酉3，30丹3，30寅3，33。哎呀，你都33了， 你拿我这岁数起什么哄啊？ 你33，你这个你是这个属子属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你是属这个你是属泥鳅的 啊？有属泥鳅的吗？没这属相。 你属牛的？ 不对。 属马的？ 不对。 属羊的？ 不对。 哎，来条狗怎么样啊？ 来条狗干嘛呀？ 那您是？ 我不跟你较劲了 啊！ 我呀，属虎的。 夸的灵夸里的灵， 他老忘在拉这弦。 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属虎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年生人呐？你是哪年里生的？ 他我不就是，我哪年生的得你算呢？ 啊，那当然我能替你算了。你是这个哪年生的呢？你是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你是这个1998年生的 啊？我才八岁啊！ 啊， 不对， 不对，你八岁你长这么大有道理啊？ 怎么呢？ 你不是吃那个苏丹红吃的吗？ 你才吃那苏丹红呢？ 那你怎么长得这么胖的呀？ 什么话呀？嗯，我告诉你，我不是1998年生的， 那是九几年的？ 我99年生的。 啊，对，99年。 嗨， 啊， 你给我绕到进去了。什么？我呀，1974年生人。 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74年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月生人呐？你是哪月里生的呀？ 我。哎，对了 啊， 那你得算呢。 啊，我给你算。 怎么问我呀？ 我给你算还不好算吗？你是月里生的？ 不对。 二月里生的？ 不对。 三月里生的？ 不对。 那你， 我告诉你吧， 啊， 我八月生的。 我早就算出来了，你是八月里生的。 你算出来你怎么不说呀？ 我算出来我就看你说实话不说。 我说这瞎话干什么？ 夸的灵夸里的灵的夸，夸的灵夸里的灵的夸。八月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天生人呢？你是哪天里生的呀？ 我哪天生的得你算呢？ 我今天算你是八月的，你是八月十五。 哦，我兔爷呀。我 啊，那你得吃。 什么得吃 啊？不对， 不，你16。 不对，17。不对， 18。 不对， 19差不多了吧？ 是，你别对付了，你呀， 啊， 算不上来。 嘿嘿，我跟你说 啊， 我不出三句我就给你算上来。 不出三句？ 对。 那你说吧， 你是八月的上旬生的？ 不对。 中旬的生的？ 不对。 下旬的生的？ 对了。 怎么样，不出三句吧？ 您一句十天他能不对吗？ 你是 得我告诉你吧，我8月28生的。 夸的灵夸里的， 他老忘不了这弦。 夸的灵夸里的灵的夸，8月28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个时辰呢？你是哪个时辰生的呀？ 我，得了、啊，我告诉你吧，我呀子时生的。 哦，子时里生的。 哎， 子时生的，你吃饭了吗？ 子时生的吃饭 啊？ 子时什么时候啊？ 啥时候？ 12点呢？ 啊，对呀，12点那不正吃饭呢吗？ 您说那是午时， 那这是 中午12点，那是午时， 啊， 这是晚上12点，子时。 哦， 那吃什么饭呀？ 夜里12点。 对， 那你不正吃夜宵呢吗？ 哎，这行了，什么你还有这样？你走吧。 哎， 吃什么夜宵？ 您 吃夜宵 干的？ 你算不上来，我能不轰你吗？走吧。 我算不上你几千， 我给你什么钱？一句没算对， 我怎么不 给您 算 对 呢？你让大家听，我怎么会不算对呢？ 那你怎么算对了？ 我算你今年33岁。 对啊， 1974年8月28生人， 对 啊，子时里生的，对不对？ 没错啊。 那你怎么说不对呢？ 他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你告诉我，那记住就不简单 哦。你跑这儿背书来了？不给钱，不给钱，不给钱，不给 钱。 走。 你要不给钱，我在这儿你抡杆子。 龙杆子 啊！我这辈子就吃上你了。 你好，下不讲理。 几千， 还得给你钱。 你看几千， 还得给你钱。你说你是什么人呢？你钱吧， 拿过来。 哎，不对，这样，你呀，算算我这是多少钱啊？你要算对了呢，我给你；要算不对啊，一分钱没有。 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啊！ 怎么呢？ 我是算命的。我怎么都算票子呢？ 你不是会算吗？你能算？ 你 能算？ 拿过来， 给你呀， 啊！ 你一摸张大张小，你摸出来了，你呀就在我手里头攥着，你给我算。 那也好算， 你算吧。 你这个票子它是这个，你这个算上你这个票子它是。哎，100块钱一张的， 你怎么睁眼了？ 我见财眼开呀， 没听说过。 我们这台节目呢是继承传统，但是也得推陈出新啊，并不是复古，你都是过去的玩意儿啊，都是跟现在时代呢离得比较远的，大家听起来呢也不会感到那么亲近，所以呢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我们献上一段单弦牌子曲，是一个现代题材的节目啊，这段叫什么呢，叫北京人啊，作者大家也很熟悉啊，崔琦创作啊，演唱者奚婉英，伴奏是李岩。 鱼类 菜和猪蹄儿都懂得科学配餐，长命百岁儿。说完了吃穿，咱们再说住的地儿。从平房到楼房，也不知上了多少台阶儿。明亮宽敞可真够范儿，厨房厕所实在是方便了老年人儿。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这梦想成了真事儿，可就是不知对门住的是什么人儿。家家铁门都防盗，别扭的是老街坊一年到头也不来串个门儿。好在我们社区有空地儿，还有草坪和树叶儿，运动器械帮助活动腰和腿，凑一块儿聊聊养狗养金鱼儿。也有的老人定报看实事儿，张口峰会，闭口微软，一嘴子新名词儿。要说起老有所乐，可真带劲儿。88岁的张大爷，听着 MP3，喝着小酒，就着苹果派，外带花生仁儿。您别看故宫、北海、鼓楼、天坛这些个古迹，历经沧桑没动地儿，他们迎来了与时俱进的北京人儿。老北京古朴的民风开口称您儿化韵，特别具有那人情味儿。新生代男孩女孩意识超前，个个都是那弄潮儿，人人都有那家室儿，有车族也不一定都是那有钱的人儿。各种手机简直快成了小孩玩意儿，老大娘炒股上网也不成问题儿。北京人算想开喽，老八板出国旅游这也不算新鲜事儿。要看一看泰国的人妖，巴黎的铁塔，大英帝国那个小伦敦儿，老北京把五洲游人吸引到这儿，新北京把 唱的不错，别走啊，干嘛去啊？那儿没夜宵，你奔那儿干嘛？嗯，唱的挺好，这词儿写的也不错啊。这个词儿呢，获得了这个中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啊，著名的曲艺评论家常香林先生还有文章来点评。啊，曲杂志的主编张晓峰老师呢还给发了这个稿子啊，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啊。在此呢，我们对中国曲协的领导，对在座的所有的领导，因为叫不上名来介绍呢容易挂一漏万，在此呢再一次谢谢大家，欢迎您的光临。推陈出新啊，在老的基础上呢不断的创作新节目，再展示一段老的，唱一段大家熟悉的这个岔圈里边的名段《风雨归舟》。 好吧。下边这个形式啊更有意思啊，大家看呢，这个扬琴摆上来了啊，还是两台扬琴。这个节目呢在其他的晚会上呢也许能叫做民乐合奏或者器乐合奏，但是在我们的全唐八角鼓的晚会里边呢，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啊双琴换手五音连弹啊，这也是曲艺里边的一个绝活啊。过去呢曲艺的老先生们老弦师啊老艺术家在这个演出之余啊，为了练手为了玩而创造出了这种形式，结果呢成为了曲艺的绝活啊。现在呢很少见啊，这种形式曾经代表中国文联艺术团曾经到德国去演出啊，在一般的舞台上还是很少见，因为不好掌握。顾名思义啊，叫双琴换手，怎么回事呢？就是这几位乐师呢不仅要娴熟地演奏自己手中的这件乐器，还要双手交叉换位啊，要和同伴们配合，一个人同时左右手操演两件乐器。说实在的，三十为人才能跟木头说话，您能够演奏一件乐器已经很不简单了。我小时候也学过弦子学过扬琴，我知道这个很难，能弹一样就不错。 啊，还同时演奏两样，还是两件乐器，左右手弹奏不同的乐器，也许这手拉，那手弹，啊，那手是打击乐，这个一心不可二用。我们这几位乐师呢，就做到了一心二用。他们呢，将为大家展示两段传统的曲目《柳青娘》和《夜深沉》。啊，我依次介绍一下李岩、孙志成、刘锡川、李建书，请大家欣赏。刚才我们展示的就是双琴换手五音连弹，啊，这是曲艺的绝活，确实难得一见。我想有的观众也许呢，今天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欣赏这种演唱形式啊，表演形式。有的时候呢，这个演奏员还要一心三用啊，不仅双琴换手来演奏，啊，嘴里边还要唱，啊，那就更难了，啊，这个艺术呢总是在不断的发展。下面我们将向朋友们展示京韵大鼓。展现一段也是流派大鼓里边的代表唱段，叫什么呢？叫《大西厢》。 啊，为您演唱的是优秀的京韵大鼓演员陈秀敏，伴奏的几位琴师呢，也是名弦师孙红艳，啊，孙志成、刘西川。好，我们欣赏京韵大鼓《大西厢》，请陈秀敏闪亮登场。 清清空空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耳受损你写着他的香烟手儿碰着他的腮帮您要问莺莺他得的可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掌声想到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盼蟑螂两天也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奴家我的饭您瞧饿得我牵那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儿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儿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啊就走了两步啊啊哎呦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绣花鞋这个地儿怎么会荡得了棒啊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要说是我的姑娘莫非你吃点酒吧再不然您是用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那做上碗汤您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爱吃辣的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你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呀、啊、不打这么多味儿哎 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趟厨房，我是给姑娘您的做一碗甜的汁儿辣子丝儿酸不劲儿又不咸又不淡的八宝一碗油酥菜。端进了绣房，哎呦我的姑为娘您的尝尝。这位莺莺就说，冯姨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通的冒的饮的逗的玩的乐的耍的笑的，姑娘我是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的那位长郎，说是咱们姑娘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他结上一票当，借他的笔墨砚瓦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可是什么样的病，他你就跟他说，白天受了一点暑啊，夜晚就着了点儿凉。他要是来呀，跟他打着伴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骚样。一没气儿，假装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着眼的，就鼓着你的小腮帮。他要讲打架，你就跟他先动手，别忘了先下手的围墙啊，这个后下手的那个早啊样，砸了他的电瓦叫他演也演不得木，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我家姓儿，大学中用五经四书，孟子和高子，礼记还有春秋啊，叫他做不了的那篇文章。他要告咱们姑娘刺闹他的血管呐、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要你的丫头，你就问问他，他到底儿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三更半夜溜里溜秋大里大山满里满寒不言不语念里念干，他跳过咱们姑娘的上青下白，魔转对风对风魔转里生外收，跳了回关了江，跳了花儿过了梗儿阴葫芦的粉皮花儿墙，哈可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这不所谓哪一桩，到底安的什么歹心，长郎是跳花墙就砸了一口缸啊。 好，听众朋友，这场全唐芭蕉鼓演出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